博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高空槽过境，槽后有弱冷空气南下，受其影响，中午之前天空阴量会比较多，午后逐渐转晴，同时地面有2到3到4级的北风，扩散条件逐渐转好，大气透明度改善。今天是39的最后一天，近期的气温较前期有所回升，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依然寒冷，希望各位防寒保暖。今天中午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气温0到6度，相对湿度25%。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晚上是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可以达到-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月17号11:33的05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个音乐代表一个地方的特色啊， 当然了，每一个地方音乐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情。 一方水土养一方音乐嘛， 不是一方人吗？ 一方人，对。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一个目的地啊。 它真的是超级的梦幻， 是不是？ 对， 又蓝又白又神奇啊！ 是的，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是两个重量级的嘉宾， 来来来， 对对，分别介绍一下， 分别介绍一下。 首先是介绍我们的卡德尔先生，是土耳其中文导游协会的会长，欢迎 会长先生。 谢谢大家。 会长先生离的话筒近一点， 对对对，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啊！ 对对对， 谢谢大家啊，谢各位。 好的， 今天我到北京也非常非常高兴，天气也很好， 是的， 相当于土耳其的天气一样。 对， 一会儿要跟卡德尔先生好好聊一聊哈。 是， 坐在卡德尔旁边美丽的女士，走一个。 对，我们要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喜人土耳其大使馆 文化旅游处的助理。 对对对，欢迎喜人。 非常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大使馆文化旅游处的参赞助理，我叫喜人。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喜人这个名字真好听。 是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非常漂亮的女士。 是的、这个土耳其听着非常有异域风情的音乐、今天两位真的是好好要分享的2018年整年哈、土耳其有什么非常好的一些推广活动，还有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导游协会的会长卡德尔先生、肯定带着很多朋友参观浏览过美丽的土耳其。 对， 到底这么些年他是这么英俊，为什么？ 为什么一方水水土养一方人，你知道吗？ 对，让二位稍事休息十分钟，适应一下我们的节奏啊！ 对对对，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二位精彩的土耳其分享喽。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这是儿童的事儿哈。 对， 儿童是非常永远阳光的一代人啊。 我跟你说，儿童的事儿现在就是大事儿、 是不是？ 嗯， 他要是病了，这一家人就忙坏了，对不对？ 嗯，是整段垮掉。 2018年国际儿童滑雪节本周日在北京举办了。 哎，这是一个好事情啊！ 是 2018年冬季延庆的各大滑雪场、滑冰场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1月21日又一个大型国际冰雪活动， 什么？ 2018年世界雪日。即国际儿童滑雪节活动将在这里拉开帷幕、那经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批准，延庆万科石经龙滑雪场被选定为中国区的活动主会场。国内54个雪场作为分会场，共同迎接这一滑雪盛宴。 了不得了。 非 常的漂亮，孩子们跟家长们一起感受雪的快乐啊。 对， 而且2018年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首次成为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主中国区的主会场，那前来参与活动的少年儿童滑雪爱好者搭建了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传播滑雪的运动种子，为少年儿童提供更多参与滑雪的机会，助力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啊。到时候到的啊， 对， 将有包括外国的儿童，还有自闭症的儿童、残障儿童，充满了爱的关怀，等600余名儿童到场参与现场的活动。除了滑雪等必备的项目，还特别设计了冬奥知识选讲，还有雪地足球、悠球戏，而且悠波球戏雪等环节，进一步普及冬奥的知识。 哟，真的是寓教于乐呢， 非常非常好、 是的，孩子们可以去啊， 是大家都出潮吧， 出潮吧。好，我们来看第二条啊，先关注陕西。陕西旅游年票一卡通实现180座城市景区联网通用， 这是个大趋势。 大趋势， 对对， 现在就是全域旅游，然后整合资源，这些是一个未来的发展 方向，惠民，对不对？ 对， 惠 民利民啊，挺好。 2018年陕西旅游年票一卡通日前在西安正式发行了，仅需不到100块啊，98块的一卡通年票， 哇， 可以让旅游者畅游陕西太白山、宁夏沙湖等等很多全国28个省份的1149家旅游景区。 我的天哪， 厉害了！ 2018年陕西旅游年票一卡通实现了180座这个城市景区的联网通用嘛，新增的400多家知名场馆，尤其注意呢，涵盖了全域旅游背景下的新特色、新亮点，涵盖老人、学生、孩子喜闻乐见的博物馆、滑雪场、儿童体验馆、采摘园等互动项目。 反正这个票出来之后呢，肯定是大家会抢购的哈， 对，很受欢迎的， 对，特别是以家庭为由或者老年朋友，可以去在晚年生活当中去感受全中国非常漂亮的馆啊、场景等等的啊。 对， 希望大家安全出行啊。第三条来自于这个全球游一个关键词，全球游非常奢侈，对不对？全球都跑一遍哈。现在美航飞猪一起联手推出了全球游，到底怎么回事？导导， 好，为了防止后登机行李架已满，不得不早早站在登机口排队等候，这样的经历呢，想必不少旅客都遇到过，尤其是在长途旅行的时候，那一个个的都是最大号的箱子， 是 吧？举都举不上去。是，那2月初起，飞猪 F1 会员在飞猪 APP 成功在线登记美国航空会员，搭乘美航经济舱，也能 能享受优先登机了。 是的， 对，飞猪 F2 或 F3 会员呢，还有机会成为美航这个金卡或白金卡的会员啊，享受更多会员专属的优质服务。 也是都是惠民的方式哈。 对，提醒这个广大的会员们啊。 对对对，这份飞猪的会员独享的权益来自于飞猪与美国航空签署16号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飞猪的会员 F1、F2及F3 会员将有机会获得美国航空会员计划提供的精选会员的礼遇哈。其中 F1 会员啊、F1 赛车手啊是会员。 对，我这一整就给他想成赛车。 可获得美航经济舱优先登机礼遇。F2 会员可享受一个金卡会员礼遇。 哇哦。 包括超级主舱选座费半价。 哦。 搭乘美航航班优先安检和登机，节省时间了啊。 嗯哼。 F3 呢？ F3 它可以享受这个白金卡的礼遇啊。畅享超级主舱免选座费，寰宇一家航线优先安检和登机，机场行李优先提取等待遇。未来的合作计划还包括接受支付宝为付款方式。 这么一看 F3 比 F1 更高级， 它是按1、2、3阶梯式的。 对， 对，是的，希望各位呢好好了解这个计划，广大会员行动起来。 好，行动起来啊。 第四条关于支付的方式哈、 哎、 手机智能之后呢支付变得越来越方便哈。 哦，对，我发现咱们的支付宝啊微信啊这些简直太强大了， 是不是 走向了越来越多，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刚刚、我作为这个老用户 啊，你还老用户呢， 我说说我的体验 啊， 我就停不下钱了， 是吧？ 对，大家花得很快。 但是周头我必须要表扬你啊对，在你这个年纪能够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不容易了， 咬了咬牙嘛。 啊，是啊，你这得学多半天呢，你说。 谢谢周坨哈。 嗯， 支付宝现在登陆了俄罗斯的一个地方， 俄罗斯地铁。哦，到商场购物，一张银联卡尽可搞定。 对， 那么乘地铁、公交用支付宝扫码就成， 方便不方便？ 哇，这个简直是。太方便了哈。 是的， 对，不如新年。来自银联国际的消息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赛前，当地的自动取款机和商户 POS 机终端的银联卡受理覆盖率将进一步提高到90%。 我跟你讲，这个足球赛事、世界关注的 World Cup， 真是提升咱们所有的服务质量。 对，我觉得俄罗斯在这一点做的还是非常有效率的哈。先把银联铺开了， 对， 再把支付宝和微信解决了， 刷吧刷吧刷吧 刷吧。对，反正莫斯科、圣彼得堡还有加里宁格勒、伏尔加格勒等比赛承办城市将基本实现银联卡受理无障碍。俄罗斯航空、西伯利亚航空等航空公司官网上也提供银联卡支付服务， 畅通无阻哈。 嗯， 几乎就在同时到达哈。 嗯嗯嗯， 在俄罗斯营业额排名第三、第四位的两家大型连锁超市叫做联塔和迪克西。 哦， 也表示说， 迪克西， 对，我们将在中国春节前后正式启用支付宝的系统，你们是不是开心？此前，莫斯科市的公交、地铁、付费自行车等城市交通系统相继宣布引入支付宝，可以扫码购票。 哎呀，真是太棒了啊！ 是的， 无论是以银联为主的传统结算模式，还是以支付宝为代表的新型移动支付，中国式支付在提速落地俄罗斯的同时，也为双方未来合作打开新的空间。那当然了，哗哗的。 对，去年七月份哈、位于红场附近。现在全俄罗斯高档的购物中心莫斯科中央百货，去没去过？ 哎呀，去过，必须去过。 高档 老高档了， 高档， 而且卖得很便宜哦， 是吧？ 嗯， 首次启动了支付宝的系统。当时俄媒体问此初衷的时候，商场的总裁亚历山大是这么说的：“家不是这么说。” 哎呀，不是这个啊，来换一个。 接受支付宝是我们的主意，要知道这是中国最流行的支付方式之一。 嗯、 他真的很了解中国的国情哈、 是的，是的，非常的棒啊！反正这个事实上为了争取市场和用户，中国的支付企业真的在想方设法，包括采取补贴呀、优惠等方式，还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哈、像俄罗斯各大机场免税店、商场常见贴着类似刷银联卡85折优惠信息，但是友情提示，我跟你说，他们的机场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便宜， 是不是？ 对， 还在85折。 对，在便宜的基础上还有85折，你就逛吧，6个航站楼够。 大家控制一下你。 对对对啊，不要控制，赶紧买。 支付宝呢，也以最优惠的汇率来吸引广大的用户。莫斯科这个加加林广场商圈，商家店铺林立，80%以上标识可用银联卡。 对， 你看，在一家品牌专卖店的鞋店里头，售货员瓦连金娜告诉记者说，店里用银联支付已经9年了，好朋友。 9年了，我的天哪！啊，银联支付，我以为支付宝呢。 银联啊。 真是好消息哈。 是。 最后一条来关注安全的问题啊。 嗯。 什么问题大道啊？ 这个咱们也是跟进报道啊。 是的。 就是在泰国受伤的中国游客无生命危险。 太好了，太好了。 据最新的消息呢，在泰国海域快艇爆炸事故当中嘛，受重伤的五名中国游客目前在泰国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 嗯， 并无生命危险，其他游客将按原计划返回国内。 是的。 对。 那记者从这个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的办公室看到，多名游客正在填写资料办理旅行的证件。 嗯， 事发时部分游客携带的身份的护照啊被海水泡坏或烧坏了，需要临时办理旅行的证件。一些游客将按照原定行程于17号返回中国，受重伤的几位游客将继续留在医院接受治疗。 对。 那14号下午再有27名中国游客的快艇在泰国南部甲米府皮皮岛海域起火，27名游客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五人重伤， 嗯， 也是及时反馈这样的信息哈。出门在外一切安全为主哈。 嗯、 时间来到了11:44，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主说土耳其， 好， 马上有请两位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神秘大来宾。 听到这样的音乐，比如说咱们到了一个、嗯、比如办签证的地方，比如说营业的地方， 嗯， 如火的音乐扑面而来， 对啊， 可不想去吗？ 就是啊， 对不对？ 我站在这个土耳其的大巴扎上面，对，我站在土耳其的大广场上面， 我在高岗上， 对呀、啊，然后伴着这样的音乐起舞，如果所有人都跟你一起摇摆的话， 的 那是什么样的壮观？是不是 一个电影的拍摄地就出现了？ 对，对跟着我一起摇摆。 对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一位是来自于土耳其中文导游协会的会长卡德尔先生，欢迎、啊， 欢迎卡德尔先生， 非常感谢。 嗯， 哎，首先我代表土耳其中文导游协会感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哎， 给我们给这个机会， 谢谢， 谢谢我们土耳其、 哎，太客气了， 我觉得应该的， 对， 大家彼此是一个传统互有的方式哈， 对， 您要好好的介绍一下当地您是怎么带大家浏览美景的，这最重要了， 因为土耳其确实有很多旅游的资源，很多人想去啊， 是的，是的， 对，所以还没去过的朋友、嗯、赶紧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嗯、 更希望大家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哈，嗯、 对， 土耳其我简单的讲一下土耳其，土耳其有78万 喜人的表情， 平方公里面积， 我还没介绍我呢， 对。我们先把喜人介绍出来啊！ 喜人坐在这个卡德尔先生旁边，美丽女士是土耳其大使馆文化旅游处的助理。喜人女士，欢迎、啊！ 欢迎喜人， 大家好。刚才其实我已经做过自我介绍了， 对对， 大使馆文化旅游处的喜人、嗯。 对对对。 我在这个文化旅游处主要负责的也是媒体方面的工作。 哦好哦好。 对，主要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些推广工作。 是的，是的。 一会儿也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太好了， 好的好的，嗯。 终于来媒体部的了，开玩笑啊！ 对， 卡德先生，请继续啊！ 啊，我首先介绍一下土耳其。土耳其有78万平方公里面积，8000万人口。 嗯， 土耳其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 哦、 土耳其面积的97%在小亚细亚， 小亚细亚 也是一个半岛，剩下的3%在巴尔干半岛。 巴尔干， 巴尔干半岛。中间有一个海峡叫博斯布鲁斯海峡、 哦、 这个是欧亚分界线， 是、 哦、这都是地理知识， 这不是、嗯、它是你入职之前必须背的很清楚的、嗯、 对，我跟你说我们那个地理书上都教， 对对对， 你得考的， 是 的,、嗯、是的， 这叫什么海峡， 对，地理位置很重要、啊、 对，很重要、啊、博斯布鲁斯海峡的地理位置为什么很重要、 啊、 黑海的唯一的一个出海口， 哦、嗯， 所以包括黑海附近的所有的国家，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罗斯等等，出海就是通过博斯布鲁斯海峡， 是是是， 所以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嗯、 这以外，小亚细亚地区， 有差不多有10000年的历史。 嗯， 一万年，18个不同的文明。 哇哦！ 就是我们在中国也在学地理、学历史的时候有，有这个两河流域。 啊， 对，两河流域， 两河流域就是两个河，一个叫尤弗拉底，一个叫底格里斯河，都是发源地，都是土耳其。 哦， 然后一个流到伊拉克，一个流到叙利亚， 哦、 这个叫美索不达米亚文化， 哦、 原来的。 嗯， 所以在土耳其传说里面也是诺亚方舟。 哦、是是是，有的有的， 大家都知道。圣诞老人快到了， 嗯， 哎，已经过去了，对， 嗯嗯嗯， 他也出生在那里，去世在那里， 是是是是是是。其实我们了解了很多的知识，因为有那么多的文化的历史和背景，很多的中国的朋友就喜欢乘风破浪啊。 嗯， 到土耳其去感受哈、 嗯、 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作为卡德尔先生是中文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肯定有很多的工作，很细致的工作、 嗯、 从他一开始带着大家去玩的一些经历哈、 嗯、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会一一介绍给各位哈、 嗯、 那我们的喜人是推广的部分非常重要，因为媒体要连接、 嗯、 要各种 post 给大家哈。 对呀、啊。 那17年已经过去了哈，17年我们要回顾一下土耳其有没有一些事情，18年有新的一些开展的工作会有吗？啊 啊，有。 好的。 17年的话，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至少要参加6个展会，旅游文化旅游行业的展会， 展会 对，在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西安这些地区。 嗯， 今年作为在中国的土耳其旅游年，我们增加的展会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增加。除此以外，我们在中国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这个月底的话，我们在北京会有一个美食周的活动，24号到31号。 美食周， 哇，美食周， 土耳其点可以说吗？ 地点在哪？ 在哪？ 在王府井的半岛酒店。 哎呦呦！ 哦，不错不错 啊！如果有想 住过 啊，住过。 如果有想体验这个土耳其美食的朋友，可以去尝试。 真的是， 对，可以去尝试一下，就在大厅、嗯、大堂吧里边。 嗯， 然后与此同时的话，还会有土耳其的一个3人的演奏小组。 哎呦，三、什么风格的音乐？ 是土耳其民间音乐。 哦。 对，除此以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狮驼画的表演。 狮驼画。 对， 哦、 所以如果大家对土耳其的文化还有土耳其美食感兴趣，也想 一定要去玩哈。 对，哦，我忘记了。还有，在此同时，在这个酒店里边还会有一个土耳其图片，就图片展。 哦， 图片展 有很多很深入的一些景点，就中国人可能去土耳其未必能去走到的一些景点的图片，当然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 对 哪些走不到的地方会呈现在图片上， 是的，不妨跟我们说一说。 嗯，有了解吗？ 像赫提， 赫提， 这还真是没听过。 这个景点一般情况下， 卡德尔先生肯定了解。 对 对， 是不是？ 卡德尔先生给我们再深入的介绍一下土耳其一些中国人走不到的一些景点。 对对对。 好的，卡德尔先生，请问这个赫提是在哪儿？ 跟我说说啊。 赫提是公元前13世纪。 哇， 这么早。 公元前十三世纪。 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有年代感。 在土耳其也是非常重要，世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时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哦。 赫提的那个最重要的特点是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公元前十三世纪，他和埃及的法老中间有一个和平和兄弟协议 啊、哦， 这是在世界上保留的最好的也是最老的一个和平协议，第一个协议 啊、 哦。第二个是赫提帝国是公元前12世纪开始用铁器， 铁器、 哦、对， 好聪明啊！ 所以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他们那时候没有铁锅炖。 土耳其的中国地区也是好多中国游客。不会留过那边， 对对，很少提。 对， 那现在去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卡先生？ 现在这那边是一个废墟而已。 废墟了， 废墟而已， 那也很壮观，是那种 它是一种 颓废美， 它是一种就是可以回味历史啊，我们要珍惜生活那种感觉，对不对啊？照片和生动展现出来。 它是在安卡拉的附近吗？还是 安卡拉附近？对， 安卡拉附近啊。其实我们会介绍这个刚刚我们的喜人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感受土耳其的美食文化以及当地的音乐风格啊。 是， 其实作为这个当地的导游协会会长，我们的卡德尔先生，土耳其的美食，您有没有最喜欢的一味东西？ 对，您喜欢吃什么？ 最好吃的 土耳其人就是历史上的突厥人 啊， 他们的最重要的美食什么？ 美食是 肉啊， 烧烤。烧烤， 对，烧烤。 有 什么事情？我也是可喜欢烧烤了。 是不能烧烤解决的。 对，但是土耳其的烧烤和我们印象的撸串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烧烤风格是什么样？ 对 啊啊啊！ 他们的比如说烧烤有三十多种烧烤。 哇，三十多种烧烤， 三十多种、哦、为什么、哦、游牧民族原来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饭、哦、煮饭、嗯、 游牧嘛，对， 看什么就烤什么。 哦， 就是你到土耳其可以看到烤乳、 嗯、 烤肉、 烤辣椒、 烤菜、 烤番茄、 嗯、 烤菜，什么都有。 哦， 烤鱼、 哦、烤鱼、哦、 烤鱼， 对对， 天哪，遇到两河流域来插个鱼吃 那个烤的那个比如说、嗯、因为烤就用火了或者电啊，都是我们都了解、 嗯、 但那个味啊，因为很多的香料会加进去，他们有很多东西嘛，还有刷酱啊还是什么。 对，他们的烤的这个方法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的、嗯、啊。 为什么他们说最好的肉没有放什么菜， 什么都不 放，对，不要放什么香料、 哦、 对，然后你喜欢你就加。 是的，原始的是一样，就跟录音一样，我要录干声、嗯、你要把它调成非常混响、啊、 你愿意加混响， 对对， 加什么都行， 对、 哦、 不要破坏它原始的美丽。 对、哦、愿意吃的带自己带点辣椒， 对对对对对， 这样自然、 哦、是的。那比如说烤的文化，烤肉文化在土耳其的各大城市各大景区是不是都非常的普遍存在着烤文化？ 然后最简单的是周末的时候， 周末的 在海边， 海边、 就是炒香面，好多人带着自己的就烤的 烤具什么的， 烤具、嗯、在那里随便他们自己烤。 我天哪，是在哪儿？桥上面是吗？ 海 滩 啊，海边的 海边， 海滩啊。 喜人见过这个场景吗？或者听同事说过吗？ 经常会见，我也去过， 去过 在土耳其上过学。 说说你的感受嘛、啊，那个有没 有 参与过？ 我有一个特别的介绍，可能在中国的话，很多人是没有见过叫瓦。瓦罐肉，这个是在卡帕多奇亚地区比较常见。 哦、 瓦罐肉， 吃完瓦罐肉就坐热气球去了，是吧？ 对，先坐热气球， 先坐热气球， 是啊， 定睛的这个肉 啊， 它是在这个瓦罐里边， 哦、 然后要。不是炖的，它是应该是拿到那个窑里边去烤的、 哦、 所以需要一定的时间、 哦、 你得提前去预定，然后今天要过去吃、 哦、 然后中午多少多少个人、 嗯、 然后他就提前给你做好这个东西 瓦罐肉， 然后你、嗯、他要拿一个锤子一样的，吃的时候拿一个锤子一样的东西把那瓦罐砸开，然后直接浇到你这个饭上面。 哎呦、 我的天哪， 对、这边可能知道的人会相对比较少，但是去过卡帕多奇亚人应该都体验过， 听上去好香啊、 对 啊， 瓦罐 肉 这个是带汤的，带汤汁的，可以泡饭。 是的，是、土耳其有米饭是吧？ 有米饭， 有米饭的哈。 制作方法跟中国不太一样， 哦、 他们是炒，用先用橄榄油和黄油去炒这个饭、 哦， 然后等它稍微变成这种透明色的时候， 嗯、 然后再去焖它。 哎呦， 跟咱们这种 炒生米， 对， 是的， 方法是不太一样，但是非常的香，而且伴着这个黄油 无敌了。 对 呀、 啊，你想它这个能不香吗？ 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停留在这儿哈。 好， 我们先打开了味蕾和这个文化的长廊。下面还有很多具体的分享，我们的卡德尔。现在还有我们的喜人女士啊，关于土耳其，如果您想去的话，18年，嘿，您不要错过， 走一走。 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提醒大家，每天晚上21点，我们节目会重播给各位，一定要告诉您身边的好朋友们。稍事休息， 马 上 回 来。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漂亮的喜人女士，来自土耳其大使馆文化旅游处的助理，欢迎欢迎 欢迎喜人， 非常感谢。 刚刚人家说过在土耳其留过学上过学，人也在土耳其待过，玩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对 对，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两位不同的视角展示土耳其。来着了不是？ 来着了，这不巧了吗？这不 那刚刚啊，我们在广告间隙跟各位沟通了一下， 对， 下面会主说非常多一些好玩的地方。 是的， 这个最重要了。 是的，好多人都不知道土耳其这个海边怎么玩。 真是， 都去，我去做个热气球，哎，就是、对， 棉花堡自驾大巴扎没了， 是还有热气球呢，你还没坐呢， 是啊， 土耳其热气球特别的出名， 还分很多的价位不一样，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我跟你说，我在不同的国家都看到过热气球， 是不是？ 对，差点没爆了，但是考虑到安全问题，我没有敢。 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海滩，然后热气球，女士优先吧。先说海滩的部分， 好啊， 因为我们的喜人也在海滩撸过串儿。对不对？ 烧过烤， 烤过烤， 对， 是吧？ 撸过串。 那个海滩大概的区域，跟我们说说吗？ 是这样，土耳其的话是四面环海。 哎呦。 地中海、爱琴海、黑海，还有波斯布鲁斯海峡，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几个海域。 我的天哪！ 一般情况下，我们聊一下自驾吧，因为最近有很多很多人都在这个找我们咨询自驾， 是不是？ 因为在土耳其自驾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 不像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但是土耳其的公共这个交通，也就是说这个公路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非常适合自驾的。一般情况下呢，我很多人是希望从比如说做完热气球从卡巴多奇亚就自驾到这个海边，我不太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一路全都是山景嘛，没什么意思 啊。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太好的推荐了，别这么走。 对，这怎么都是沙尼？这是哪儿？ 我们 沙里。 是的，我们所以一般建议就是到地中海以后，沿着海开车。 哎呦， 从比如说像地中海，安塔利亚是那个地中海地区比较知名的一个旅游城市。 先去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然后从安塔利亚你再自驾到这个棉花堡，自驾到费特西耶，费特西耶非常非常漂亮。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蝴蝶谷的一个视频在网上非常非常的流行，海水非常的清澈，然后很多外国的游客在上。自驾这个皮划艇，这个视频非常非常流行，转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看看 很多人都 想知道 这蝴蝶谷在哪儿啊？就在费特西耶地区。 费特西耶， 对，在那边玩个两三天，因为那边有滑翔伞，还有这个利西亚，大家都知道利西亚之路，这条路是适合于这个徒步的 啊， 有些人会选择沿路徒步，或者在当地可以滑皮划艇，还有比较这个刺激的，就这种这个瀑布的这我们叫什么？ 从瀑布直接滑下去是吗？ 对对对， 哇！ 还有一个皮划艇， 哇！ 子龙 漂亮，哎呀！ 什么子龙？你又看过《圣斗士星矢》，你就说周国，你 那都什么时候了？还子龙啊？ 灵山圣龙霸。 然后呢？ 然后从这个费特西耶的话，我们可以在如果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话，没有去过的人还是得去棉花堡，大概体验一下。 棉花堡得去，必须得去 啊！他们当地的这个自然风景呀，都是需要去体会。然后最终再从棉花堡这个地区开车到伊兹密尔，伊兹密尔那边有保存非常完整的这个埃菲斯古城，这个古城到土耳其一定要去，因为真的是保存，就是大家看遗址， 到这个点了， 只是听导游说啊，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但是你到这个埃菲斯古城，是你正儿八经能看到这个地方。一会儿让会长他比较专业嘛， 对， 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埃菲斯古城。 我们这今天可是 这么一个这个海边的这么一个自驾线路，是我比较推荐，然后再从伊兹密尔坐飞机回到伊斯坦布尔。 哦， 你看伊斯坦布尔，你没去过的，你得去吧，这个城市。 这个行程大概耗费多长几天？大概得合适。 这个行程嘛，总体的行程来说，只是自驾的这个， 就是您刚才从头到尾说完的 ending 结束。 我觉得大概需要9到10天的时间， 还行， 九到十天可以啊。 一般情况下，土耳其的整体的一个产品也都是在9到10天左右。 是的。 你看，不说不知道，一说一大堆，好多 是咱们都不知道呢。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户外啊，我就非常跟大自然亲近接触的一条线、 你想沿着地中海，就是地中海是特别特别美的一个海域，我觉得。 对，这几年像地中海和爱琴海的这个旅游产业，是我们主要向中国的这边的旅游爱好者所推广的。 对 对， 因为大家对 伊斯坦布尔、对卡巴多奇亚的热气球、对棉花堡的这个都比较了解，人权什么的、所以我们想让他们了解更多样化的土耳其。然后一想到海，也能想到哦，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有444个蓝旗海滩，蓝旗海滩代表什么？现在我们土耳其的蓝旗海滩排名第三，在西班牙和希腊之后。因为蓝旗海滩是质量非常非常高的海水海域才能给予的一个世界级的这么一个海滩的称号。 蓝旗就跟金枪鱼一样 了，是是是，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对对对对对、 最高标最高级别的， 很好的， 就是你到那边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不用去担心这个海域会不会有污染、或者这个海滩会不会不舒服之类的， 都没有危险是吧？ 对，没有危险， 鲨鱼都进不来。 对，海水和沙滩的质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蓝旗海滩， 对， 400多朵， 对，每年它都会有新的这个评定标准，所以按照这个评定标准，每年会有增加，也可能会有递减。但是现在今年的指数来说，都还是土耳其有444个蓝旗海滩。 你看看， 问喜人，这么多的漂亮的海滩，真的是都可以烧烤吗？ 好，我们推荐还是在这个鹅卵石海滩上烧烤。 哦，对对 对， 就想问问大家们，保护他们的环境很重要。 对对对对， 我 们只是这么说，就是那个地方适合烧烤，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是会去餐 浏览。对对对对， 你知道你搬个烧烤架和炉子上那海滩挺费劲 的， 但是爱吃的人真的是到哪儿都可以烧烤， 是不是？ 我背着烧烤架。 大的线路，我们的喜人精彩的推荐， 对 大家呢记不住的话，可以反复听听我们的节目哈。 没错， 卡德尔先生那是摩拳擦掌， 非常专业， 对，而且专业资深， 是的， 对呀、 其实，在我们刚刚中间放广告的间隙，卡德尔先生主推应该是热气球的环节，对不对？ 是， 要不先从您最最热气球的环节来说起呗。 我们就先跟大家讲个这个热气球。 好好好， 好多中国游客到土耳其来。这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他想做热气球。 对，我就想 感受一下，为什么在卡巴多西亚是做热气球？卡巴多西亚是三边有三个火山，火山灰改成的一个地貌，就是火山灰改成的一个地貌。 对对对， 所以在热气球上面看的和下面看的景色完全不一样， 就不像在地球，对不 对？ 对 对，所以他们就做热气球。可是卡巴多西亚的时候，热气球有不同的价格。也有最便宜的，也有最贵的。好多人就问，为什么这么价格区别是这么 差很多吗？ 对呀，为什么 差很多？ 很多， 差很多。 哦、 为什么？卡巴多西亚是高原， 高原 那里的海拔是1200米。 嗯哼， 然后高原的天气变化很快， 多端。哦， 然后热气球就是不靠这个飞行，靠飞行员。为什么热气球是？一个小时风的速度7到11公里的时候才能飞， 很严格。 对，超过11公里不允许飞。 嗯哼， 低了7公里也是不允许飞。他就坐了热气球上去，风就马上就变了，那就怎么办？就考有经验的热气球的飞行员、 技师、驾驶者。 对， 所以这个热气球的飞行员，他有经验。他的工资就高， 资历 哦， 原来是 这 样。 差在这 没有经验，他的工资就低。 哦， 所以最低的飞行员的工资和最高的飞行员的工资差不多有10倍。 多十倍？ 天哪，10倍！ 1000和10000，大家就了解这个差距了。 对 对 对， 对， 还真的是。 所以这个就影响它的价格，热气球的价格。 那个，我这提问一下，我这没去过土耳其啊，我这老年人代表。我想去看看世界，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能俺这个肉眼呀看不清楚这个技师到底是技师怎么样？ 还 驾驶员啊，飞行员的他的级别怎么去驾证你 啊？就是说就是这个飞行员级别。 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推荐给游客的都是有经验的。 哦 哦， 为什么？出什么问题？大家都会 当然当然当 然， 然 后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小问题，一个命啊？ 当然安全问题、 所以安全是非常重要。 是， 所以我们平时跟客人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清楚，然后说你选择这样，有的是里面没有保险。 哦， 有的时候有里面保险， 对 对， 对， 这个都是影响它的价格。 当然， 这个大家还真得好好注意一下啊，这些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条款。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还是安全最重要。你想有一个美景，是不是、啊？你在驾驶员的技术，风一来说，哎，走了，对， 不行， 走你，哎，我看什么？ 哎呀， 然后我们从卡巴多西亚离开，去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的时候，我们通过几个地方，这里面有一个一站。丝绸之路的驿站， 啊、哦，驿站， 驿站， 对，驿站是12世纪的一个驿站， 哎呦， 也是保留的非常完整、 哦。 然后过了驿站之后，我们到昆雅，昆雅是原来的突厥人第一次 去小亚细亚地区的时候成了一个塞尔柱王国， 王国 塞尔柱王国的首都， 嗯， 也是现在也是土耳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业城市， 工业城市， 哦，工业城市 啊。昆亚的特点是什么？昆亚有一个哲学家， 哲学家啊， 这个叫梅尤拉纳 啊， 或者叫鲁米，鲁米， 嗯， 这个人的特点是我们有的时候跟孔子比较 哦， 我的天哪，这个 他的诗，他也讲的是儒家思想， okay, okay, 儒家宽容， 嗯， 孔子也说的，可是孔子和他中间有一千八百年， 哦，隔了一千八百年， 孔子是公元前六世纪，梅尤拉纳斯是二世纪， 哦， 可是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内容，宽容， 嗯， 哇，好神奇， 我们在那里可以看得到他的梅尤拉纳陵墓博物馆， 陵墓博物馆， 陵墓博物馆，嗯， 然后从那里我们通过昆亚去安塔利亚，需要差不多有五个小时的时间。 是自驾吗？ 自驾也可以，你开车过去差不多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啊， 嗯！我们通过一个山，那个山叫托罗斯。 山 托罗斯， 对，托罗斯。过去1800米左右，它的海拔是1200米，可是我们过去1800米左右的部分， 嗯， 然后就直接下去安塔利亚。安塔利亚的特点是，安塔利亚一般的情况下又快到20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 哦，200万，嗯， 可是夏天那里的人口达到800万， 我的天哪！ 避暑胜地吗？ 是因为有靠海 吗？海滩吗？ 对，海滩， 哦， 安塔利亚是土耳其和地中海地区的非常重要的旅游和度假天堂， 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安塔利亚。 嗯， 另外一个特点是安塔利亚戈壁就是北部有托罗斯，刚才我说的那个山， 嗯， 那个山就当主北部的那个冷的天气，所以安塔利亚一年12个月都可以下水， 太棒了！ 那不三亚吗？土耳其 三亚 是不是很南方？ 对 对对， 地中海那个啥嘛，是不是？ 对， 希腊的某些岛， 没错。 嗯， 哇， 如果你像冬天下水， 下水， 你双城哥也在那里下水 啊。 你像滑雪，你开车过去40公里往北部， 过那个山。 那里这里可以滑雪， 神奇了！ 天哪，一山之隔， 那没有三亚没有。 三亚说：“你给我造山，是山那边 滑雪。”好神奇啊！ 嗯， 冰火两重天，我的天，太棒太棒了！安塔利亚，这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对，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所以安塔利亚，世界各地好多国家有直飞到安塔利亚的航班。 现在中我们 就是 北京有吗？ 北京没有，可是将来会有， 将来会有的吧？ 会有的，会有的。 你这是正在跟上来，你说这不？ 对对对， 这么棒的一个地儿， 把这个开发出来， 对吧？ 怎么自驾？怎么沿海边？怎么烧烤？ 一半是 滑雪， 一半是水，我太棒了这个地方 啊！ 一半是雪，一半是那个火焰，太棒了，太棒了啊！ 很棒。 刚才心灵女士跟我们说过， 嗯， 到那个费提希耶， 嗯哼， 通过费提希耶之后去一个 boardroom 是什么？土耳其的就是夜生活非常丰富的一个镇， 哦， 可以说一个镇， 就是有 party， 有 大家可以 什么都有， 酒吧、夜店、club， 对， 我喜欢，来，快给我介绍一下， 对， 哦， 嗯， 土耳其人聚会的地方， 对，土耳其的好多明星， 哦， 夏天都跑到那边去度假， 哦， 那个是一个富人的镇，就相对来说比较 对 现代化的一个镇是吗？ 后来就是我们去那个棉花堡， 棉 花堡是公元前30世纪， 哦， 也是。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是什么？亚历山大时代，建的一个城市，现在是土耳其当时罗马东罗马帝国的非常重要的温泉中心，现在也是世界保护遗产之一， 是是是。 然后我们过去伊菲索是刚才心灵女士说过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是古城吗？是吗？ 也是一个古城。 对对， 这个古城的历史是公元前6000年开始， 我天！ 可是最发达的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 嗯嗯， 公元前4世纪是什么？亚历山大占领过那里， 嗯， 然后把他手下的12个将军之一吕斯马古斯管理那个城市。当时那个城市就是爱琴海和地中海地区的非常重要的贸易中心。 啊，贸易中心，哦。 公元前40世纪的时候，那个城市的人口有24万人口。 哦。 24万，现在算是2000万，差不多一样的概念。 好多人啊，对。 伊菲索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亚里士多德。 哦，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 马车顿的国王菲利普的朋友，也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他跟自己的学生一起来过那个城市，也是埃及的烟火克劳帕特拉也来过那边，罗马帝国的好多皇帝来过那个地区， 这个地方所以非常有那个历史的印记，因为这些所有的人来过这个地方。 对对对， 作为现代的游人到达这个古城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什么样一个分享方式体会啊？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对，能看到除了古城的一些印记，有吗？ 古城有的废墟他们可以看出来，那里最重要的是跟客人讲解这里的历史， 还是 他们就可以感受出来。有的是我们跟中国的有的东西跟他们比较讲解，那是 类似的， 他们理解的比较容易一点。以弗所有一个图书馆，叫塞苏斯图书馆，塞苏斯图书馆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图书馆。原来那个图书馆里面有30多万本书。 30多万本书。 对，可是大家都知道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非常出名。当时以弗所的市长，这是一个传说，爱上亚历山大的城市的市长的女儿。那个女儿有一个要求，说那么悠远的地方你还没有看到我，怎么爱我？那就你必须要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出来呢？他就说把这个图书馆的书送给我，我就知道。他把这个30多万本书送给亚历山大图书馆，后来亚历山大图书馆就有50多万本书，三十多万是送， 还是没看到？其实你说 是，你这不套路了吗？这不是 套路吗？这不是 对呀、 情比金坚 啊！对呀、我表达不出来，这30多万本我不能给你。 谢谢，因为这个姻缘成就了现在的图书馆哈。 是的。 我们的喜人，你去过古城、是不是也走过呀？ 对，也去过。 你是一个游客的身份，或者是一个介绍人都去过哈？ 游客的身份， 游客 的身份，哇，那这个太棒了！哇， 那个、感觉什么样？因为你是怎么的走的这个感觉呢？ 是这样，我因为除了说自己上学的时候没什么钱嘛，也不敢随随便便出去旅游。然后当时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城市或者伊斯坦布尔去这些地方，安卡拉这些地方大一点的城市去过。后来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还有带自己家人去的关系， 有意义。 对，然后以游客的身份再去看这些东西，确实感觉不一样。然后你旁边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游来给你讲解历史啊什么的。像这个 IFS 古城，就是真的是非你可以特别直观的去感受到这个古城，因为它的大部分虽然对保护的非常非常好，而且一直在修建中，它在不断的修建中。但是它不可能说我还原你几千就是公元前几千年的这种样子，但是它你起码可以看到大剧场，那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个歌剧演员在那边哇。也是非常洪亮的声音在那边，真的， 哎呀妈呀！ 基本上所有的人到那个大剧院都会在那儿高歌一曲，因为它是有那个回音的，它那个感受是不一样，跟你现在在现代化的那个大剧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然后图书馆也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门框都保留着，所以能感觉到，哎，自己进去以后啊，阅读那些读书，虽然 被感染， 我们现代人可能也不太爱看书吧，但是 被影响， 对，但还是会被影响。包括它那个卫生间，你都能看到一个坑一个坑。在一起，他们当时讨论正就是当时的一些事情啊，那些男士进到厕所就蹲在那个坑上， 就 然后一坐就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 他们不麻吗？ 都是我们 你麻呗， 对。这都是我们听到的一些讲解， 分割化。 对，但是你能感受到，就是它确实是哇，一个方形的那个坑，跟我们现在的马桶非常非常的 类似哈， 是吧？ 就大家对土耳其有一个印象，多彩漂亮的土耳其。 对， 那比如说喜人，你觉得土耳其在你眼中是一个什么颜色？是个多彩斑斓，还是单纯的颜色？ 我们肯定是蓝色的， 蓝色土耳其。 为什么呢？除了蓝天的蓝，还有什么蓝？ 海水的蓝 啊， 包括当地人对蓝色也有非常那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情节。他那些你去大巴扎逛大巴扎的时候，你看到大部分纪念品，它都会以 蓝色 这个色调为主， 还真是。对， 所以大家比如说像选择蓝眼睛也是蓝色，其实一个小礼品的一个标志。 对 对 对 对， 还真是。 这是作为女子眼中的土耳其蓝色的。卡特尔先生，你眼中的土耳其是什么 颜 色 的？ 我的眼中也是一样， 蓝色的。 为什么？这个跟中国比较看一看。中国100年之前用汉语来表达的没有世界这句话。世界是我们怎么表达出来呢？天下，天下就是世界。突厥人呢，100年之前 也没有实现这句话，他们怎么表达出来呢？蓝天下。 哦，所以是蓝的。 电球村。 嗯，是。对，你看地球也是蓝的嘛。 有的 是是 有的，对、 嗯。 其实蓝色的土耳其是有很多的活动，18年哈。 嗯。 我们还有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喜人赶紧说说有什么，就是全国的推广活动会有什么，大家更多了解土耳其。 对， 好的。2018年对土耳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会有一个土耳其旅游年。 嗯。 在这一年的话，从1月份开始就陆陆续续会有一些活动上线。 已经开始了是吧、 嗯 啊？ 对，已经开始。像这个月的美食周。就等于说是我们这个旅游年的一个开端、 嗯、 这个美食周不光在北京，在上海、广州、香港四个地区都会举办、 嗯、 但是在不同的月份具体的时间的话还要大家可以就是多多 关注去干干去啊， 微博上啊、 嗯、 或者微信平台上可以关注到我们、 嗯、 然后就可以了解到这些信息、 嗯、 除此以外的话我们还要在可能会参加这个一个国际化的电影节、 哦、 包括我们现在了解 哪个电影节啊 现在还没有具体出来、 哦、 可能是西安的丝绸之路、 哦、 也有可能是北京国际电影节、 哦、 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 哦 是的 啊， 在今年的话，据我了解的话，还有至少三部电影会引进到中国的 土耳其的， 对对， 哇，太棒了！ 然后五月份已经确定下来会上映一部叫《伊斯坦布尔的猫》。 哎呀，这个我喜欢，听名字我就喜欢。 很多猫奴肯定会去电影院去观看。 对的， 我们研究一下这什么品 种。随着这部电影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个产品会上线。 猫吗？ 都是对，真的是因为 宠物啊， 土耳其 啊， 土耳其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自由养猫、散养猫都是、 哦， 就是你去任何一个景点，哦、跑到餐厅里边都会有一些猫非常慵懒的跑到你的旁边看着你。 还是那种瘦型的，还是那种胖型的？ 哎，都有瘦型、胖型的都会。 就是走到那旁边啪放倒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针对儿童的主题我们会邀请一些皮影戏中国的、中国有皮影戏土耳其也有皮影戏就是两边的皮影戏的一个交流互动 okay, 并且带动儿童们去学习这个了解皮影戏的历史、还有土耳其的一个手工艺的展示、然后教大家如何去制作陶瓷除了这些活动以外还有这在中国的这些旅游文化展会 是的 在展会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推广活动 是的、时间的关系土耳其旅游局以及所有的工作会在2018年慢慢铺陈开各位哈各位现在可以通过网络可以互动的方式去了解土耳其这一年的推广 对2018年土耳其呢将更加丰富多彩的呈现给大家 对对对非常感谢喜人和卡德尔先生欢迎 谢谢二位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哈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土耳其见了 好拜拜去做热气球 又或者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只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还有奇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107.3 AM 1026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谱歌读美文